第三十五轮比赛结束，但神奇的这一轮结束后，积分榜上的名次竟然原封不动，一点变化都没有。百花、呼啸和301都算是收获了胜利，而星星和雷霆两个领跑者却是5-5战成平手。比赛还剩最后三轮，没有哪队的位置，至此就已经稳固。5队中的领跑者雷霆距离第9名的301也不过9分。 接下来，三轮表现太糟糕的话，最终会出局也说不定。前八之争竟然纠葛到了如此程度，5支战队的对战形势，媒体都想分析，像平台纸媒一类纷纷都觉得版面很不够用。就在如此紧迫的时候，他们还不得不分出些许版面给另外一项赛事——挑战赛，第10赛季的挑战赛。 而这次挑战赛的最终决赛也还是有一定爆点的，加士战队又回来了。虽然已经不再是豪门，虽然已经再没有斗神一夜之秋，但是加士这个名字终于没有就此埋葬。他们在挑战赛里冲到了最后一步，再一战，这个名字就将重新返回荣耀联盟。现如今的加士是什么样呢？ 冲到最后一步的加士战队终于让电子竞技周报舍得多用点版面来介绍了。这支加士依然是以战斗法师为核心选手的角色，邱飞，战斗格式。但凡是看过上赛季挑战赛的，都应该对这个少年还有印象。就在加士分崩离析，选手各奔东西的时候，他作为一个被多方看好的天赋少年。 可也是受到过多方邀请的，但是最后这个少年却选择留了下来，留在了那个已经褪尽豪门光环、看起来只是苟延残喘的加士。加士身边依然聚集着一批粉丝，但是媒体却基本对他失去了关注。直至此时，看到他有希望重新回到联盟时，才有了一些比较深入的介绍和报道。 而后，人们发现这个残存的加士似乎也并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差。邱飞，这个选手的才华已经得到认可的，这一年似乎又有长足的进步。而战斗格式在上赛季挑战赛就已是加士主力，对战斗法师极有经验的加士为这个角色也打造了一身不俗的装备。而在这一年里，装备也有朝75级的进化。 而其他主力选手经过深入了解，都是当年加士训练营的成员。新加士没有能力继续维持训练营的运作，但当中不错的学员都被他们直接当做正式选手保留了下来。就在加士的选手角色以及很多珍贵材料在解散时被其他俱乐部战队大肆瓜分时，接手加士的夏仲天在最后时刻出手，努力下了两样东西。 第一是邱飞，作为新加士的核心和灵魂选手；第二是加王朝工会。夏仲天很准确地把握住了荣耀竞技是依托于一个网络游戏这一特点，拥有牢牢掌控的网络工会力量是俱乐部和战队可以发展的重要基础。于是就这样，新加士踏上了又一轮的挑战赛，又一次站在了决赛面前。 本周五就将决定他们最终的命运。加士的对手是玄奇，第8赛季和加士一起出局的战队，结果第9赛季笑到最后的是星星，他们两位双双出局，经历了又一赛季的苦战，双方终于在决赛会手。加士已不是过去的加士，而玄奇却还是那个玄奇。 他们的教练张义伟在上赛季后依然留任，玄奇的得力选手也都被挽留，一路披荆斩棘杀入决赛。第9赛季出局的两支战队可都是他们解决的，这让他们越发自信。至于决赛对手今非昔比的加士，可已经吓不到他们了。玄奇上上下下都踌躇满志，期待着这最终战的对决。 周五是职业联赛的前一天，这天傍晚，一般战队都不会再安排什么训练。于是，绿林苑的住宅里，叶修百无聊赖地转着圈圈。看看，陈国这时问道：“看看。” 叶修反问。没问指的是什么，大家其实都懂。于是电视被打开，电子竞技频道六棵松场馆星星去年战斗过的地方，双方选手都已经入场完毕，此时正等着正式开始。潘林和李一博这对黄金组合再次解说挑战赛决赛，不过看起来精神头并不怎么足。今年的挑战赛决赛比起去年噱头上当然要差远了，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嘛。 好，双方个人赛的第一位选手要出场了， 潘林语气平淡地说。李一博咳嗽。潘林不解地看了李一博一眼，导演的狂吼却已经让他反应过来。 哦，不是个人赛，是擂台赛，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口误。 潘林连忙诚恳道歉。挑战赛决赛也是季后赛一般的赛制，五对五的擂台赛加团队赛，然后算小分。潘林是还在职业联盟常规赛的节奏里，心不在焉的一时没反应过来。 嘉士现在出场的选手是…… 潘林介绍时有明显的停顿，这人他不认识啊，所以只能看出场阵容的名字，然后对号入座。 文理， 潘林宣布着选手名字，然后干巴巴地阅读着资料，这是他对这选手的所有了解了，除此绝对没有分毫私人关注和看法。 然后玄奇这边出场的是…… 介绍完那边又这边，不过玄奇要稍好些，虽然两年没在联赛里见了，但这选手吧多多少少还有点粗浅的印象。 好，现在双方比赛开始， 潘林念经一般。但很快潘林被比赛内容吸引，渐渐兴奋起来。毕竟挑战赛决赛对于这两支战队而言就是和总决赛一般重要的赛场，他们一年的努力最后都将付诸在这一小时或者更多，没有退路，双方只能你死我活。虽然他们的技战术水平可能不及此时在常规赛里为了前八拼死拼活的那些队，但是这种奋尽全力争取胜利的精神他们可是分毫不差的在场上通过自己的表现传达出来，这样的比赛总是可以打动观众的。当玄奇战队出战到第四顺位选手，而嘉士已经是到第五人时，潘林甚至开始为嘉士感慨， 嘉士失误有点多啊，擂台赛他们本可以打得更好的，李指导你觉得呢？ 是的，只从技术水平上来说，嘉士选手并不比玄奇差，不过针对比赛经验，现在的这支嘉士恐怕就要逊色很多了。玄奇这边选手至少都是有过职业联赛经验的，但嘉士目前的成员没有任何一个打过真正的职业联赛，他们处理场面的经验还是要欠缺一些，尤其这种决定生死的比赛，他们看起来都有一些紧张，这是他们一些发挥失常的原因。 这一点不好处理的话，团队赛嘉士恐怕也不会太妙的。 看嘉士的最后一位选手了，他们此时需要来一针强心剂。 嗯，嘉士擂台赛的最后一位选手已经开始进入比赛，他是现在这支嘉士的队长邱飞，不过他的年纪其实也不大，资料上看的话现在才17岁而已， 但他确实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选手，听说去年微草就曾有意招揽他，但被他拒绝了。 看来还是一位对嘉士很有感情的选手，但是光有感情是没用的，我们都知道在竞技场上最终说话的还是实力。 邱飞一打二，看看他可以做到何种程度吧。 双队角色出发，地图正中相遇，开打。 漂亮！ 不几招，潘林就叫了一声好。场上的邱飞的战斗格式已经抢到了主攻，正在猛攻。 相当扎实的基本功啊， 李一博感叹着。 对手看起来毫无招架之力。 这个邱飞，我记得去年的挑战赛决赛里曾打出一套连击，连的叶修都毫无办法。 那真是理论能达到的峰值了，连叶修都没有办法的话， 玄虚这位看来悬了。 李一博在这种比赛中预测还是挺大胆的，毕竟选手水平在那儿，他还是完全可以看穿的。结果不出他所料，邱 修飞获胜。 战斗格式还有 68% 的生命啊，还是非常有能力一战的，邱飞这选手真不错。 不过接下来要上场的玄机队长汤星实力可也是不错的， 如果这里让邱飞一挑二得手的话，那对玄机的士气打击可是蛮大的，我们看看汤星会怎么表现吧。 结果 赢了，邱飞再次获胜，挑战赛最终是加时笑到了最后，他们取得了一个人头飞的领先优势，这很不容易，加时拥有一个可靠的队长啊，虽然他还只是个17岁的少年。 是的，虽然只是一个人头分的优势，但是在这个时候完成逆转，对玄奇士气可是很大的杀伤，接下来的团队赛希望他们不要气馁，能打起精神来， 谁也不会轻易让出胜利， 但冠军只有一个。 挑战赛最终胜利者加时。 我们回来了。 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加时的新一代年轻队长邱飞面对镜头无比严肃地宣布着。